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噶嘛，18版书。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咧，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啊！咁嗰啲係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啊，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啦，就呢一本啊，《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在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係、我哋都收錄咗好多即係關於本土論述嘅嗰啲主張啊。另外都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學院咧，訪問我同阿鄭錦滿嘅文章啦，《序言時報》訪問阿黃楊達啦，訪問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曬喺度嘅，不過當係一個附錄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書就可以睇到成個香港，即係嗰個本土運動啊，嗰個發展嘅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恤 咁靚嘅？ 梗係啦，七一嗰日買噶嘛。 你得一件咋？ 唔係喎，我買咗8件。 哇，咁多！ 哇，梗係啦！為將來4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單止要買 T 恤，仲要買埋書同埋捐錢嘅。 仲有，阿哥你記住交節目月費啊！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好，人民廣場論壇見啦！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就阿滿叔啊，有自己嘅心得，咁我就好興奮嘅。唔係，你唔好笑住先啦。嗱，就嗰、那個睇到大家節目開頭嗰時睇到嗰個就係書展嘅廣告啦。咁咧就書展咧，大家知道啦，就是、一個即係 下禮拜嚟噶啦。 我哋節目出街前。即係之前嘅啦嚇，就書展咧，其實喺近年香港咧，其中一個喺即係展覽方面咧， 最成功嘅文化活動。 係啊，咁但係咧歷年 初咧就俾人鬧得好犀利嘅。 我有份鬧，我有份鬧。 佢就係做呢、這個做散貨場啊， 係啊， 做散貨場。但而家唔係嘅啦，而家都唔係變成一個好就重視一個文化活動啦。 呢個就同即係電影國際電影節有某個程度嘅比較嘅。咁就大家話譬如書展咁，梗係佢睇書啦，有咩書賣嘅？電影節梗係睇電影啦。咁但係咧，即係 單止咁簡單。 通常呢啲節咧，如果係一個即係比較適當嘅地方咧，佢會做一個附加值喺度。呢、這個附加值咧，某個程度咧，某個情況之下，佢比睇電影或者比睇書係更加重要嘅。咁與書展嚟講咧，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是，入面有乜嘢嘅一啲講座。同埋有啲咩嘅名人過嚟？ 呢、這個最重要的。 咁咧、這個，如果你話喺電影節咧，當然啦，即係除咗即係睇電影之外咧，咁有冇獎先？咁、香港國際電影節咧，就喺呢方面咧，就未及其他啦。 啊，冇做到呢樣嘢。 冇做到呢樣。咁、我好多年前我同阿李卓圖傾嘅時候咧，佢哋自己都覺得咧，其實如果俾多少少錢咧，就可以做得好好嘅好嘢嘅。咁但係奈何咧，就係、是。個政府咧就似乎對呢樣嘢嗰個興趣不大。 你要俾獎咧，你第一件事咧，你集合嘅片咧，當然係精彩精華啦。同一樣嘢就係首映， 即係人哋第一步要參加， 第一嚟揀你先， 揀咗你先。因為如果唔係你揀啦，你全部係人哋做過你先去再揀啦，已經冇意思啦。因為你要比賽已經得冇個意義啦嘛，人哋啲。人已經放咗出嚟。 嗱，呢樣嘢叫咩咧？呢樣嘢叫江湖地位。 江湖地位。 我哋今日講呢樣嘢咩叫江湖地位啦？嗱，但係即係講人電影直播咧，其實阿李卓圖，我睇佢，我哋上幾次講都係佢都有呢種咁嘅嚇感慨就係、是，咦？咁你就算話而家康城電影節咁，即係個品牌咁強，呢、這個朵咁行，咦？但係評審嗰、那個。即水平都越嚟越差喎、啊，佢雖然冇咁講出嚟，但係佢暗示出嚟啊嘛，即係話，咦？如果譬如話你好似香港國際電影節，如果佢又好似做到呢啲咁嘅國際電影節嘅第一個嚇喺香港首映，而有你有好似李卓圖呢一類咁嘅影評，又睇咁多戲嘅，咁其實都可以同人爭下啲長短嘅。 佢應該咧就係、是、強調亞洲部分，定亞洲嘅比賽。嗱呢部分咧而家都未做到啊，咁再縮窄啲中港台嘅比賽，亦都做未到。呢、這個仲敏感添， 係啊， 仲敏感添中港台比賽。 所以咧就有待努力啦。嗱、啊，但係我哋今日講呢個主題咧就唔係講電影節，我哋講香港書展啊。嗱，書展呢度咧就如果啊頭先滿叔講個問題咧，我自己就去完之後，我好經常我都唔想去，唔想去嘅原因就因為咧去到咧好似趁去咁，你去睇即係好一個好平靜嘅心情去睇下咩書。或者係欣賞一下呢啲啊，即係最新嘅出版嘅資訊咧，都好辛苦。咁即係就導致咧，我就直情唔敢行入去啦。 因為你而家最大問題咧，佢個分區分得唔好。嗱、佢唔夠膽做一樣嘢，佢已經做好叻嘅一樣嘢，已經將漫畫切割出嚟啦，直情唔俾只漫畫參加。 唔係，我又未至於咁咩、即係漫畫咧，其實都有啲好好水平嘅。 唔係，但係而家香港漫畫嗰、那個 即係你搞成咁，你梗係 分割啦。咁、第二樣嘢咧，其實佢可以將啲嚴肅嘅出版社等啲大眾出即係潮流出版社啦。熱門出版社分開區，譬如話一層係做大眾化嘅， 即係你譬如話你唔想去啲襯開咁，你咪揀第啲地方咯。咁即係如果一個地方係即係個管理上佢做到呢樣嘢咧，其實都冇乜問題嘅。 嗱，近時我哋去英國睇書咧，書局咧有分開喎，有政治圖書館喎，即係政治書局佢淨係賣政治書嘅，有啲淨係賣某啲書、某啲流行書，即係咁樣分得清楚，你就自不然就唔會行錯，同埋而不然咧，你唔會即係覺得失望，因為你要好短時間睇到你要想睇嘅書 啊。係啊，你嗱，我就覺得唔係阿滿叔個問題，頭先講嘅最嚴重，而係咧，我唔想同即係一啲唔係真係睇書嘅人一齊嚇。咁、你去到譬如話啲家庭咁樣啊，一年都唔睇一本書咁，去到又啊好平啊，去襯開咁樣，啲細路真係走嚟走去咁樣，咁就破壞咗一種大家睇書嘅氣氛。其實睇書咧，同好多文化活動一樣嘅，係物以類聚嘅。 物以類聚。 阿滿叔要講先㗎，睇戲我又想唔想同一條友喺後邊，即係去即係講埋啲無謂嘢嘅人去睇戲啦。你睇書嘅，你又唔想同一個即係嚇呢啲喧嘩嘅人睇戲啦，你又唔想同一啲自以為睇好多書嘅人一齊啦。 有啲書咧，譬如話香港而家好多家長可能就買教科書，即係佢為個仔女讀書。 佢甚至都唔係為嘅，而係即係嗰種趁虛嘅感覺，即係嗰種咁嘅心態。 嗰啲人有貢獻嘅，因為佢孭個旅行結去買嘅，咁嗰啲都係好影響貢獻。 佢一年都唔買一部書。 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嗰啲人咧為嗰啲人服務咧，就要。 分流。嗱、呢個問題咧就即係老生常談啦，所以我哋唔想講得多。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我想補充頭先嗰個角度咧，就其實香港買書咧，即係你撇開嘅書展問題咧，係一個世界上一個相當之好嘅地方嚟嘅。 都算啦，勉強算啦、 除咗係貴之外咧，其他即係都係算唔錯啦。因為我自己前一排去陀攤咧，我即係去睇一啲英文書店咧，事實上做得相當差。 咁、你去咗幾多間啦？ 咁唔係，咁我唔係去主要最普及嗰啲咯。咁係事實上做得唔好嘅。咁就算喺加拿大咧，我去過咧，我覺得都差嘅。加拿大，即係唔怕開埋名啦。 哦，咁嗰啲又要專門書局噶啦，要你嘅服務俾你啊，要專門書局噶啦。 係啊，係啊，嚇！唔怕開埋名啦 ，Indigo 咁樣都係做得好差。咁、即係其實出版業咧喺北美咧都面對一個頗為嚴峻嘅問題。就係、是、咧，就嗰個出版業咧，俾網上嘅即係呢啲Amazon 啊， 打到飛起 係咪嚇？咁呢個問題我哋就唔詳細討論落去啦。即係只不過咧，就係香港咧，而家去做呢啲係即係特別係英文書店、英文書嘅公司咧，我哋向佢致敬啦。 因為呢據我所知其實已經做到一個相當之困難的局面 的。是啦，好困難，因為鋪租太貴，鋪租太貴， 好困難的局面。有些做下去的原因純粹是因為即係自己呢間公司嘅形象嘅問題， 地鋪係佢物業係佢自己物業啦。 如果物業自己賣咗佢，就真係韌韌腳係咪啊？如果唔係嘅，就喺度捱貴租。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搏盡綿力，我哋即係雖然唔多人睇，但係咧我哋即係向而家呢啲喺度即 係 艱苦經營嘅英文書店或者外文書店咧，就向佢致敬先。 英文書店都要致敬啊！ 好啦， 老雪谷要致敬啊！ 咁去到即係書籍嘅問題咧，我哋今日只係集中一樣嘢啫，就係講咧呢個英文書嘅呢個講座。咁呢個英文書嘅講座個名咧就叫 Open Public Forum。就公開論壇， 一向係啊， 咁又係啊，鄧永 昌爵士 嘅即係 策劃嘅 全部嘅一個投入， 策劃同埋主理同埋主持，係呢、這個好重要。辦咗幾年㗎啦，辦咗好多年，我年年都去聽㗎。 咁啊，年年去聽，咁啊，滿叔咧就要關照下我啦。咁我都想去聽嘅。 咁你懶㗎嘛？你唔去上網，你又唔去上網登記咁樣。 冇啊，佢請親即係呢啲。作家嚟到升級噶嘛？ 係啊！ 嗱，呢個我哋要解釋一下咧，就係如果你唔睇開英文書啊，我哋要解釋一下即係個前因後果咁樣。咁啊 ，Sir David 咧，其實就出身自世家啦嚇。咁咧就出身自世家咧，其實就好幾個即係生活方式嘅啫。咁其一咧就係、是、Playboy 啦、Dandy 啦就 人哋咁話啦，以個形象 咁，我唔係話佢係啊，你聽清楚先。咁有啲係、或者大部分係，咁有啲就專攻生意嘅。即係要繼承父業，咁譬如李嘉誠兩位公子咁樣係嘛？咁另外一小部分咧又唔係，另外一小部分咧，佢就將自己個生活品味咧不斷提升，咁包括咧譬如衣著啦、飲食啦、旅行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讀書。 鄧爵士有一個特別地方咧，因為佢佢好細個就去英國啊。咁樣佢英文就練得好好，同埋咧佢好細個咧，又學彈鋼琴彈得好。 咁有錢啊嘛？ 唔係絕對唔係，唔係佢係去英國先有呢個習慣。我以前都亂嚟。 我知 佢未去英國之前， 你冇錢你去英國你都學唔到琴啊！ 係咁，當然你一定要興趣為主。 我知你有興趣嗱，我係講一樣嘢，我都有興趣噶。咁我有冇足夠呢個物質條件？ 唔係佢都唔係興趣，佢興趣係後期英國培養出嚟，即係佢唔係話我自細。 我知我明白你意思，唔係嘅意思就唔係好。 因為佢屋企咧，你知道家族嗰啲係古老家族啊。 係啊，世家。 世家咁啦，有錢嗰啲去英國，即係有啲錢可以英國坐船去嗰啲，坐坐船去嗰代。咁樣咧，喺緊寄宿學校嗰度咧，佢都偶然咁樣接觸到音樂，然後迷上音樂，然後自己學，然後讀書又係自己。磨啊磨，原本英文都唔識講噶。 做咩？ 佢喇沙讀得好渣咁樣。 哦。到一年一年。你呢個消息可靠嘛？ 可靠，因為佢寫咗出嚟嘅。 OK。 咁樣佢一年班咁就。 嗱，你阿妹叔講呢樣嘢，我有少少補充啦。咁阿妹叔就話啊，佢英國留學，咁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佢收尾係翻去北京大學教書嘅。 後嚟啊，佢熱心啊。 教維根斯坦。 咁咪教英文，教然後教英文咧，佢呢樣嘢咧，佢甚至喺上環開個補習班，專係教英文嘅、即係補習真係學英文嘅，學英文教英文喎，唔係話叫你補習考試嗰啲英文。 我都有呢個心願。 佢呢個係一個好大心願，因為佢真係受惠於英國咧，佢真係想報效翻， 好 推廣翻英文。 呢、這個問題咧，我有一個即係原本我又冇諗住講，但係既然有冇出題咧，我就必須喺呢度提一提啦。就事關咧，好幾年前或者唔知差唔多十年前咧，就喺《蘋果日報》咧就出現一個即係對阿 Sir David 嘅英文嘅質疑 啊。 咁我好衷心話俾你聽咧，即係質疑嗰個人本身嘅英文唔係好好。即係你話你真係質疑阿 Sir David 嘅英文咧，我就覺得喂係《蘋果日報》望居先，即係可以做呢樣 嘢咯。阿董橋大讚佢英文好啦， 唔係啊，你唔使話阿董橋讚佢呢、這個，我覺得 irrelevant 嘅。佢係同台同阿戴飛，即係做電視節目噶嘛。 係啊， 咁你 佢訪問咧，Foster 不好多訪問出曬街。 唔係㗎，你如果你唔係嗰度啲人咧，你唔知道一樣嘢。你個英文咧，你講唔到嗰只咁嘅口音， 講唔到個水平咧，人哋係唔會俾你做呢樣嘢嘅。嗱，你會質疑我，但係我自己有車嘅親身經驗。個原因係咩咧？就十幾二十年前咧，就 BBC 喺香港都即係唔知大概回歸嗰陣時候啦，唔係唔好用回歸主權逆呢個逆手嘅時候，就揾啲人去講嗰、那個即係佢哋個感覺。咁當其時揾咗我一個朋友，咁但係收尾同我講佢話嗰個人個英文唔夠佢哋嗰個，即係未到佢哋嘅 standard。所以唔出得街，咁佢揾我講，揾我講，咁結果出咗街啦嚇。咁我唔係我贊我自己，而係話，即係喺佢哋個廣播嘅機構入邊咧，佢唔係求其嘅，佢唔似美國佬啲，你講唔講到佢都俾你，佢係即係你出得街，你出嗰、那個鏡頭同埋或者嗰個聲帶咧，佢係有一定嘅要求喺度嘅。咁特別係如果你去做到。那個人是跟譬如戴妃啊，同一些英國的皇室去傾咧，那個人的英文的水平是不夠人哋，是不會跟你做的。所以咧，《蘋果日報》當年咧，去俾呢個咁嘅人去質疑啊 Sir David 的英文咧，呢、這個是非常之戇居的事情。呢、這個是我講的 嗱，佢、有一個我陣再講個笑話你聽啊，就先講一樣嘢先。Sir David 咧喺倫敦英國人嘅眼中咧，可能唯一一個中國人嚟添。 你記得嗰陣時候咧，佢哋係九七年之前噶嘛，佢哋討論嗰陣時，佢討論個問題係咪俾唔俾香港人即係大規模過去嘛？咁當其時嗰節目阿 Sir David 喺度噶，咁佢都講佢話咧，我記得好清楚佢話咧，我哋香港人咧，我哋唔會咁即係不切實際就係、是、你估即係諗住你英國政府可以咁俾我哋過去，不過如果俾嘅話都好咁樣嚇，咁佢即係好證明一樣嘢啦，即係人哋覺得哇呢、這個係即係。代表到香港人去講一啲比較優質嘅英語嘅人嚟嘅， 啊佢仲有佢係學問豐富嘅，個個都知道。有一次好得意嘅，Sir David 咧由倫敦搭飛機翻香港，咁啊隔離有個鬼佬坐咗喺度，咁啊諗起大家傾下偈咁樣，咁個阿Sir David問佢：你去香港做咩啊？有咩人要見啊？咁樣，咁我話我去香港咧揾下機會。做下生意或者做咩，有啲嘢傾下咁樣。咁我預備揾個人咧，叫David Tang 咁樣。咁樣話，跟住阿水爹又問佢：你識唔識得佢噶？咁樣 我唔識噶， 我唔識噶。我去到就就係聯絡，我就會揾佢啦。咁樣你諗下，地位高到咁交關，即係當然嗰條英國佬盲目到咁樣坐喺隔離都唔知嗰個水爹就話要揾人去俾人關照佢。咁當然都後尾冇聯絡到啦，原來即係知道由此可知咧，一個普通英國人咧，佢心目中諗一個人咧，諗住去 佢喺英國，如果又諗起第一個諗嘅，應該係Sir David 啦。 希望呢個人幫到佢。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 是笑話嚟。 係啊，我又要提一提啦，就係、是、譬如話佢嗰首英文咁樣，我哋話好點好化咧，好簡單啫，淨係佢嗰本書嗰個書名啊，《A Chink in Armor》。咁呢個就與叫與大相關。梗 係啦 A chink in armor 咁解，你讀埋嗰、那個即係呢個規格就梗係清一聲啦，係嘛？即係嗰個聲啦。咁但係 chink 喺英文嚟講，喺英國人英文嚟講咧，就係、是、其實對中國人嘅一種妙稱，係嘛？嚇、就是、差唔多最妙稱嗰種嚟㗎、比 China Man 更差啊！ 嗰啲字啊，近乎呢個字啊， 係啦嚇。咁呢啲就體現到佢嗰種嚇，即係佢 玩呢個字啊， 佢讀英文嗰個水平啦， 玩呢、這個、啊、玩呢、這個。 咁嗱呢部分咧就即系大家其實就應該走去斟酌下嘅，即係 佢就英文書出過兩本噶啦，起碼兩本噶啦，即係佢自己結集嘅英文書。佢最得意嘅地方咧，咁啊佢最特色咧就阿總董橋都講，即係佢英文咧就冇長句。咁樣佢都知道，因為佢讀法律出身嘅，佢知道長句係可以好靚嘅，但係佢知道咧。長句咧係玩嘢嗰樣嘢，佢又唔贊成玩嘢，咁樣佢特別喺中文喺度圈子嚟鼓勵大家咧，寫英文寫短句，寫短句 嚇，即係你啲功力唔夠咧，就唔好玩嘢啦。 寫短句有力啲，同埋咧唔要用詞，唔要用詞，啲用詞咧淨係用動詞代替用詞，即係呢啲係最基本嘅。但係佢做到喎，呢樣嘢你好多人做唔到 嘅 喎。 咁你有個條件先得嘅。 咁呢個英文就咁樣。 好啦，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啦。咁嗱，啲咁即係呢一啲咁嘅英文，你點翻譯咧？ 咁都系，咁你都系顺意思翻译啊！ 咁人哋有咁嘅水平，个翻译要做翻即系吓 足夠的對應才行。 當然了，你要反應很快，符合他的想法，明白了他的道理才寫出來了，明白了他的意志。 我即係覺得咁樣啦，有陣時我行下書局咁樣嚇，而家你譬如香港即係坊間都有啲人教你寫下英文啊，教英文，咁一般都水平都好差嘅，實際老實講，咁你真係要睇咧，其實你 香港人教英文咯，而家報紙好多，我哋呢頭留意點教英文咧，佢有一個好壞的一個陋習咧，就係、是、又係好講得好規矩、好正式嘅英文，即係嗰啲。不會錯英文，咁呢啲唔會錯英文啊，即係可以咁講話，越嚟越少人用。 嗯，唔係，咁你未講到嗰個問題嘅核心。咁我譬如我哋睇到呢、這個，即係細嗰陣時候就咩啊？I'm a man, I have a pen 係嘛 ？I'm a man, have a pen。 嗱，其實四廿出嘅英文書， 唔係啊，而家都係咁樣噶嘛。咁簡單嚟講，嗰啲咁嘅英文咧。就不足以幫你應付到而家即係呢個現代社會嘅問題。咁咧，即係其實英文咧，即係同好多語文一樣咧，要與時並進嘅。 其實咧，以前咧，我譬如台灣咁樣啦，我唔知道大陸點樣，台灣教英文咧，佢好強調咧，就係、是、用教呢個 Time Magazine 或者 News Magazine。 而家都有㗎，佢咪 CNN 英文咁樣啊 ？CNN 英文咁樣 又出本。即係粵漢噶嘛， 專攻嗰啲嗰類英文，喂呢啲真係幫助好大喎，因為呢啲係最重要、最流行、最易日常用嘅英文。 我哋自己有做噶，咁我有一段時間我慢慢翻去，因為嗰陣時亞視咧就慢慢播英文台，慢慢播 CNN 噶嘛，我咪慢慢坐喺度睇咯，慢慢坐喺度睇咯。咁你初頭你都未必明得曬嘅，但係咧你即係花啲心機，就係佢講完新聞，你跟住跟翻啊，譬如中文。誒呢段新聞點講法咁樣，入邊啲字典讀法啦。 以前咧，譬如我太太個時代咧，佢中學時候咧，佢係聽老師話咧，日日追呢個 BBC 嘅新聞嚟聽。咁而家咧有 BBC 嘅。 如果你聽 BBC 咧，要講埋順便講埋就是、那個口音啊。 口音。 佢哋而家雖然都改咗，但係咧 都唔係口音問題，呢啲都唔重 要。唔係啊，嗰只口音好， 字當然好重要啦。但問題最重要係用字個結構啊，呢樣嘢先學到啲最重要嘅嘢。 CNN 就冇咁嚴謹，咁咧就係 BBC 近年咧就因為嗰、那個即係財政嘅問題啊，就做得相當之差。 嗱、以前學英文咧，亦都有人話。你西咪南華早報咁樣，咁南華早報就係印度人寫英文，因為你真嘅啦，因為南華早報啲英文咧就係傳去印度啲編輯咯， 即係濕稿嘛， 濕稿啊，又搶翻嚟噶，濕稿啊，即係啲咁呢啲係另一種方法嚟，另一種方法嚟， 慳錢呢個又 慳錢嚇，咁就咁即係呢啲係，但你要去真係睇。Time Magazine 同埋 Newsweek 冇噶啦，而家唔係嗰啲嘢，因為點解嗰兩份嘢而家都唔 跌喎啊？ 咩叫點知叫跌波啊？直情走，直情都唔係以前嗰樣嘢嚟噶啦。嗱咁講啦，即係我哋又唔係想喺呢個節目教英文，個好簡單啫，就係話咧，即係總結一句啦，就係話阿 Sir David 嘅英文咧，即係大家其實唔需要質疑噶啦，即係我以我個人嘅聲譽擔保，真嘅。因為點解我咁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嗰十幾年前。和那個咁嘅專欄作家，即係去討論呢個英語、英文嘅問題咧，我覺得有多人被誤導啊！ 誤導真 係，因為你又唔即係冇好多人冇睇完阿 Sir David 嗰、那個阿鄧永章爵士嗰啲寫啲英文噶嘛，就是、透過嗰個咁嘅所謂即係論戰去了解成件事噶嘛，咁好戇居嘅。嗱咁有少少時間咧，我講一樣嘢咧，就即係我個人嘅肺腑之言啦。咁啊，類似阿 Sir David 呢樣呢啲咁嘅即係世家咧，咁佢哋都做多功，即係好事嘅，即係功德啊？點樣咧？就係、是、咧，我而家喺城大咧，我去睇書咧，佢哋好多人捐咗書出嚟。 嗯。 咁其中一位咧，就我喺《寒戰二》嗰個節目我都提過啊，就係、是、阿張浩偉導師。咁咧就好多書咧，你會睇到就係佢即係貼咗嗰個標誌喺度，就係佢捐出嚟嘅。咁、咧就因為咧，佢哋自己嗰、那個。經濟條件相當之優越啦，咁好當年咧，佢哋係即係睇書係買嘅，咁大家今時今日咧，真係唔知道當其時咧買一本英文書係一本幾咁困難嘅事。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做學生十幾歲嗰陣時候咧，買一本英文書咧，如果你真係想自己買嘅話咧，特別嗰陣時咧出 paper 係出得好少嘅，即係紙皮書，好多時都係精裝本嚟嘅。你買一本書咧，基本上咧就花咗你可能即係。即係一個禮拜嘅食飯嘅錢，咁當其實係要咁樣 即去買書回嚟嘅。咁佢哋咧，由於個生活即係個經濟條件咁好咧，佢哋買好多，即係佢哋好輕易買好多書。咁我哋跟住咧就即係到若干時間咧，佢哋就捐出嚟俾香港圖書館。咁特別係大學圖書館。咁其中一個捐得最勁咧，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陳雀啊。 哦。 即系我睇好多书，即系原来前面都系佢捐出嚟。 哦，咁我呢个我又唔知，不过我知道另一位咧就系好有名噶啦，就系佢捐嗰批书咧贡献好大，就 系 邱世文。 啊，你讲过啦呢个。 邱世文咧而家捐嗰批书咧，佢得咗惨一样嘢咧，就全部大学都唔收，唔收。 点解？ 终于揾到咧，最后嘅揾到一间咧就收咗批书，就是、澳门大学。澳门大学咧就另外一个。特別的地方咧，幫佢藏了一批書，即係俾間房佢，周世文藏書室咁樣。咁嗰批書咧影響好大啦，影響一個好重要 的。咁我哋要講講，譬如話呢啲捐出嚟嘅書嘅問題啦。但係如果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我自己都買好多書嘅。咁但係我即係睇啲書咧，就會搞到啲書好難啦，搞到書快啲發綠啦。咁佢就又唔係啊嘛，佢哋嗰個年代啲人睇書。 邱世文啦，好寶石，即係好愛佢啲書嘅，全部包裝得好靚啊！ 我冇呢個條件，我冇呢個心情， 貼得好靚。然後咧，嗰批書當然算係好精啦，佢選嘅書。咁樣咧，又影響咗一個年青人。喺澳門大學咧，一個年青人。澳門大學咧，完全呢個年青人咧，完全跟阿邱世文嘅路行。又係去法國讀哲學。咁樣呢段往事咧，就係、是、拍咗文化樹下有講嘅。咁、樣就阿邱世文太太咧，亦都親自去法國啦，見翻嗰個澳門年青人。 咁呢啲係文壇佳話啦。 文壇佳話真係講翻一個年青人咧，受阿邱世文影嘅藏書。 但係咧，去到今時今日咧，我覺得書嘅價值咧，就同我哋嗰個年代咧，就即係完全唔同曬啦。今時今日睇一本書咧，其實大家唔係好珍惜啊，唔需要，因為咧你喺網上嗰個資訊，其一咧就快啦、多啦，最重要唔使錢。咁變咗睇書或者對書嗰個重，即係你拿一本書覺得好重要呢個咁嘅感覺咧，我相信今時今日咧， 你話唔使錢嚟呢個係隨口噏啫，新嘅書同埋重要嘅書都係要買嘅。都是用 其實不是的， 都是用你都要俾錢買的。 我知道我睇我有好多途徑，我睇到是不使錢的嘛。 你唔睇唔經嗰書係過咗一年或者兩年嘅咧，係唔係最新嗰批？我哋講翻最重要一個 point 就是每年書展咧，阿 Sir David 咧都自己含荷包咧，約一批 即係最勁人、 最勁人英國作家咧嚟香港。 咁啊嗱，呢個問題咧， 呢個就係辦咗好多年嘅啦。 好多嘢講嘅，咁我哋咧就留翻第二節講。咁今年呢一個排頭咧，我真係唔知點解佢年年咧佢揾啲人過嚟都咁勁嘅，即係佢 最 top。 即係我諗咧，只有唯一一個解釋嘅就係咧，佢喺英國出版界個江湖地位咧係相當之勁啦。咁點勁法咧？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